你的东西属于你的。西宁啊，西宁啊，西宁啊，西宁啊。塞住，堵住，堵塞。西奔别，西奔别，西奔别，西奔别，西奔别。公的，官方的，证据的，两端之间的。西登，西登，西登，西登，西登。屋檐，房檐，树梢。西欣，西欣，西欣，西欣，西欣。正直，耿直。西结儿婚，西结儿婚，西结儿婚，西结儿婚，西结儿婚。昨天，西克色，西克色，西克色，西克色，西克色。洗漱，冲刷，除掉。洗尔干瘪，洗尔干瘪，洗尔干瘪，洗尔干瘪，洗尔干瘪，洗尔干瘪。推辞，推脱。洗尔坦瘪，洗尔坦瘪，洗尔坦瘪，洗尔坦瘪，洗尔坦瘪，洗尔坦瘪。把你，将你。心吧，心吧，心吧，心吧。手指头，指。心混，心混，心混，心混。挑选，考试。心嫩瘪，心嫩瘪，心嫩瘪，心嫩瘪。安放，放置。心单瘪，心单瘪，心单瘪，心单瘪，心单瘪。在你，与你。新的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侵透，深入，侵吞，消化。心恩瘪，心恩瘪，心恩瘪，心恩瘪，心恩瘪。鼠，老鼠。心恶里，心恶里，心恶里，心恶里，心恶里。你的，西涅，西涅，西涅，西涅，西涅。